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22号周四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12年前的狗年，那个时候2006年，我们还没有相逢。一晃，当我听完刚才的片花，也知道11年就这样过去了。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这首歌叫《岁月神偷》，时间虽然是拿走了我们身上很多的宝贵的年轻的东西，但同时也让我们留下了彼此的了解，还有因为好久不见而带来的想念。你想念夜里的男左女右了吗？今天晚上有点遗憾的是，男左们都没有回归，我独自陪伴你2个小时，但是暖文章会有的。来听这首苏醒的《好久不见》。 The very first time, 15 years ago. 2004年， 2003年，14年。 你们是2003年认识，然后我是2004年认识，然后当时我认识 Alan 的时候，以为他是菲律宾的，因为他特别黑。 那时候他长头

记得把头啊，最灿烂的花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管你别忘了落叶也归地，呜呜呜，我们在麦田里云集 新的一年，与你分享的孙燕姿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极美》。是的，我希望在这一年当中，你的生活里真的会有很多极美的时刻。大中小六一，看到你的留言，真的忍不住想笑。一个很乐观的听友，每天听海参，听的我，是不是也突然间想补一补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年了，而且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已经开始渐渐习惯了。习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从最初可能感觉还比较冲撞比较激烈，到后来开始心平气和，我想这中间就蕴藏着一种叫做接纳成长的东西吧。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们自身的能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如果一味的只是在这件你改变不了的事情上纠结，那你浪费掉的就是可以去平静的与他相处，花这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我想你懂的，最起码你可以用那个时间听一听，了解一下。知识嘛，总是多一点会比少好多的。22:23，全新一年在第一时段当中，我们还是会欢迎大家入场。愿意和我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当然没有男左在场的时候呢，也没有120+的压力，大家就想说什么说什么。然后第二时段呢，我还会和你一起分享暖文章。今天很多朋友在关注平昌冬奥会，然后为中国第一块金牌武大靖在5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的绝佳的表现，还有让人解气的发挥，感到这一夜真的很兴奋，包括我在内，在这个假期一直关注着这次的冬奥会，真的是感触良多。也许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感知到我们自身在一个又一个的，也许也像比赛当中所要面临的困难和不可控的一切。只有我们做好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也许我们可以决定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多。好吧，听完这首歌，第二时段见。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宝贵的东西都需要飞行。

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22号周四晚上的第20段的男左女右。世界上有许多很妙的感觉，比如说你突然很想某个人的时候，他刚好出现了，突然好想你。 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忽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 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后半辈子请珍惜这两种人。余生 愿你总有对抗现实的力量，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爱你的人一起携手同行。秒速五厘米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人一生会遇到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0.000049，所以你不爱我，我不怪你。不管数据是否精准，我们的确每天都与很多人擦肩而过，每个人生活中都在不断地上演着相遇和别离。能陪着你走过漫漫旅程的人少之又少，以后的日子把时间和付出都留给爱与值得。人心换人心，换不来就转身。后半辈子请珍惜这两种人，和你聊得来的人。记得发过一条朋友圈，内容大意是，大家觉得两种人，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有一位朋友的回复让我记忆犹新，只有三个字，聊得来。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我们这辈子可能会喜欢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走进心里乃至陪伴一生的寥寥无几。人生路走得越久，越觉得身边能掏心掏肺好好说上几句话的人太少了。有时候翻遍通讯录也不知道该打给谁，聊天列表那么长，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倾听者。廖一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辈子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遇到的稀罕的是遇到了解。首先要有话聊，其次才是聊得来，两个人三观一致才不会尴尬的没话说。也会有争吵有分歧，但更多的是默契和温润，这样的感情最让人舒服。真正和你不离不弃的朋友，一定是那个就算好久不见面，彼此也无需寒暄，就足够亲密的人。真正和你携手白头的爱人，一定是那个了解你的喜怒哀乐，懂你的欲言又止的人，是爱人，更是知己亲人。和你聊得来的人，一定是足够懂你，也愿意懂你，陪伴你的人。后半辈子记得珍惜每一个和你聊得来的人。第二种人，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曾经有人问我说，如果一个男人爱你，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愿意为你花时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点滴时间组成的，生活重心在哪里，时间就会花在哪里。相遇一场已是不易，更何况是相识相知。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一定是将你纳入到自己的圈子和轨迹当中。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因为在乎，所以才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因为在乎，所以才会主动了解，主动陪伴，主动呵护。生而为人几十年，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人，但能够历经时间的辗转始终不离不弃的太少了。为你花钱的人可能会有很多，为你花时间的人却甚是寥寥。两个人的关系就像天平，一方付出太多，另一方却不愿迈步，迟早会失衡。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单方面的付出 都难以长久。人都是相互的，感情尤其如此。好的感情一定是我很忙，但愿意对你有空，我愿意听听你的烦心事儿，给你一些建议，我愿意陪你做一些日常琐事，来填充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后半辈子记得珍惜每一个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人生路上总会有很多迷茫纠结的时刻，有很多让你觉得累觉得无奈的事情。也许有这样一瞬间，你想要有个人陪，想有个拥抱。我希望你所爱之人都是愿意为你花时间并且和你聊得来的人，这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后半辈子记得珍惜这两种人，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们会在身旁给你信任，给你温暖。余生愿你总有对抗现实的力量，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爱你的人一起携手同行。 窗等待天亮，看着城市悄悄地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模糊了那首歌曲，重复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就知道是你。重复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西子站。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22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谢谢可爱的大家还在听着我们狗年第一期的直播节目，再一次点名大中小六一。刚才呢，他听到了我和他讨论海参这件事情，他说听了10年节目，第一次听到和我有关的留言，居然还是海参广告，那这一次不同喽。想和你分享一首来自嘎啦乐队演唱的《你》，生命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你，才会人间多了好多的欢乐啊。 我一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梦寐的初句，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我知道只有不断出发才能够紧随你纵情的步伐，就算是海角之天涯， 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有时候我笑着以为高兴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 taken, who can not is a seed that wears the sun's love in the spring becomes so lost。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安静的声音，请记得它叫手岛葵。这首歌我也多次在节目中与你分享，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在晚间节目当中能够为你所营造的一种空间感，就是那种安静、踏实、温暖，觉得明天会有好事情发生。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 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聚散总有时，所以从今天开始，很多人都要切换自己的模式，从在家里可以睡到自然醒，可能每一顿饭都一大桌子的饭菜，到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空间，又回到另外一座远离爸妈远离朋友的城市，要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了。或许北京就是这样的一座承载你梦想的城市。当你需要人陪的时候，希望在夜里的这一档广播节目能够继续扮演着你的知心朋友，你的情感寄托的这样的一个小小角色。我们继续在2018戊戌狗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陪伴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是正月初七的晚上11:23，这意味着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听歌，还有第40段的相伴。今天晚上两位男左呢都各自还在他们的假期当中，所以今天明天都没有男左，下周再与他们相逢吧。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做，如果有一天是否 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 家

家和老朋友的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我都不爱说话， 一定要幸福。2018戊戌狗年第一期的夜晚直播，还是要提醒你用何洁的这首歌。当然啦，接下来的每个月份当中都会发生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不过也都是全新的，都是可以让你充满着力量，带着好奇心去面对的。 Maybe it's intuition，Some things you just don't question. Like in your eyes, I see my future in an instant. And there it goes, I think I found my best friend. I know that it might sound more than a little crazy, but I believe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I think I dreamed 实在是很久远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听到这首《野人花园》的歌曲 I Know I Love You 的时候，会想起些什么呢？是那些年曾经爱过的他们，还是你知道很确定的此刻你爱着谁？无论如何，这样的一首老歌也是我曾经在学生时代非常爱过的歌曲。全新的2018年，戊戌狗年，也许我们还会在一起分享很多很多的曾经的爱过的歌，还有即将听到的更加动听美妙的声音。总之，全新的一年充满着各种的期待，而且你会抱着去像打开一个万花筒一样看这个世界。今天晚上哈林的陪伴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正在听而且还在新浪哈林微博上和我互动的朋友，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特别要对今年过本命年的朋友说一声，凡事多小心。其实当你能够谨慎，当你能够一点点的认真的完善自我的时候，也许有些就算是突如其来的考验，它也会让你的心智变得更加成熟。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呢是大年初八，同时也是星期五的晚上，因为沉默呢还在休假当中，所以明天晚上将是我一个人陪伴着你。而此刻呢，让我们在2018戊戌狗年第一次听这首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也让我在恢复狗年直播之后对你说一声晚安，好梦香甜。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